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娱乐最王牌，我们来了。 Hello，Hello， 假期快乐！哎 呀，你们睡饱了吗？ 对，你知道那天看一个这个笑话啊，灯神的笑话，我先开头先讲一下。有一天呢，这个马云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擦亮了灯神。灯神说第一个愿望，马云说你说。我想说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望啊，当然前面那是开玩笑啊。 对 好吧，希望大家在这个长假的第三天愿望已经实现了，无论你是想远行还是只是想好好休息。 是的，就是比如说这两天我在家的一个常态，就是早上起来睡个觉觉，然后中午的时候睡个觉觉，下午的时候睡个觉觉，晚上玩会手机再睡个觉觉。就是睡过去了一天。 好吧，希望大家不要像艾科这样啊。这个反面教材一天都在睡觉觉啊。我们大家呢其实可以出去走一走，其实那个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大多数人啊，不包括你在内，那可能有一个词儿很贴切，就是在路上 ，on the road， 真的是这样。每年总会有很多朋友抱怨说，不管去哪儿都是人挤人啊。 是， 哪儿人不多呢？咱们要想想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跟着电影去一些人不多的景点去神游一番。 去找一些那些人迹罕至的风景啊。去哪儿呢？我们就去 无人区，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沙漠怎么样？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带你们去无人区。 心情 王牌推荐。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假期快乐，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来，王牌推荐一下，今天刚才我们说带你们去人迹罕至的无人区， 对， 通过这个一些电影啊，那所以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公路片，因为前不久公路片就是叫《未择之路》上映了。 而这部电影呢是由王学兵还有马伊琍主演的，讲的就是在戈壁沙漠当中一段三天两夜的惊险旅程。 对，其实，在国产片当中呢，公路片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类型。 是， 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包括像这个宁浩导演啊，无人区什么的啊之类的。那其实这一部未择之路呢，被观众啊，就很多人就称赞说，这一部未择之路是几年当中最好的公路片啊。 还是值得一看的。 是，而且电影的拍摄的外景地呢，是横跨了甘肃的全境。 哦。 哎，刚好就是前段时间我去过的地方。 敦煌 啊，就是对，敦煌到瓜州到玉门再到兰州。 因为我 是去了敦煌，而中间还去了雅丹地貌的那个雅丹，还有 丹霞地貌， 玉门关好像也去了。所以看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就是，就是旅行这件事情真的好快乐。嗨，不是，就是这个，真的是西部真的很美，因为你知道那个雅丹地貌，哇，你会感觉真是天造之物。 对，它那个地貌的形成是踩一脚的话很难再恢复。 对，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巧，巧到说会有狮身人面像的造型，然后你知道就有一些雅丹地貌，你看上去会有那个高楼大厦，好像你置身在纽约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都被风化了，就是所以会引发一些，比如说像史前文明之类的讨论，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想象，所以这我想这也是公路片最大的一个魅力所在。 对，而且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如果说你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一望无际的这个公路，还有漫天飞舞的黄沙， 对， 形单影只的一个人在戈壁上摊上那种渺小无助的感觉。 对，就真的像尘埃一样。像这样的地方，除非是越野自驾哈，一般如果你说奔着休闲旅行，是不太敢尝试轻易去尝试的。但是这可能啊，会是很多人的梦想。 对，去西部走一遭吧。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送上这样的一首歌给大家。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到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正在发生着。 OK， 听着音乐呢，感觉真的好像是在行进途中了，或者是去这个旅行，在西部看着那样子美丽的风景。其实有的时候呢，是两者不可兼得的，就是鱼和熊掌。有的时候你说，哎，我想要去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那么千万不要去什么西部看雅丹地貌，然后觉得特别累，然后呢，可能说实话，这个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是 开很久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找不着一个可以去喝一杯咖啡的地方。 而且十一期间真的不太建议各位朋友去西部旅游。 游。 哦， 因为那边风沙现在会比较大。 嗯，真的是这样。 如果选择一个比较适宜去西部旅行的时间，应该在五六月份比较好。 对，所以我们今天只负责推荐那个电影，让大家感受嘛啊。就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就是这个电影啊，就是因为如果你喜欢西部片或者公路片这两种类型的电影，还有一部就是要补的课，就是宁浩的《无人区》， 一定要看。 真的是，因为公路片或者是西部片，对于中国人来说呢，都是这个舶来物哈。 对， 就是啊，都是美国人先玩的东西。但是呢，宁浩的《无人区》其实就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有演技在线的黄渤，还有徐峥、于南，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过硬的剧情。 是，而且影片当中呢所表现的这个黄沙滚滚的无人区，也会有一种野性和粗粝的美。 对，电影拍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在敦煌、哈密啊，包括像吐鲁番、克拉玛依这些地方的这个戈壁沙漠去取景啊。嗯， 据说开拍第一天就遇到了七级大风，被迫停工，所以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暴晒当中中暑也是常有的事儿了。 对，整个电影其实也展现了一些残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也先负责推荐，具体看不看大家自己去考量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这一路翻越了喜与悲，是与非，一双眼看过许多变迁，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隐形翅膀带着我回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 推荐的电影好像又把我带回到我上次去西部啊，去那个敦煌，去玉门关，然后去野兰地貌那一路啊，看着这个还有 一路美景的感觉， 满地黄沙的那个感觉啊。 如果说像我一样在假期期间就是想忙里偷闲，闲里偷个懒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去躺在床上看一下这些我给大家推荐的公路片。 对，看一会儿睡觉觉，看一会儿睡觉觉，还是睡觉觉。 好， 我们继续听歌，就在娱乐最王牌，联络白杰 FM 找到我们。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继续用音乐祝各位假期快乐。 当你在我身边，记着 是最美的诗篇，往事一幕幕重演，印在你的眉眼。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时光吹散了少年，梦想在爱中点燃，落叶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 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崔英男创作的歌词作品。这里是咱的新北京，说北京，赞北京，带您瞧瞧咱的新北京。湖光艳恋，蓝天高远，运河家园，森林绿地，郁郁葱葱，老胡同浸润汉墨书香，新天地处处异彩纷呈，碧水青山再也不是梦，历史现代完美的交融。 继续来关注，10月7号晚，中国好声音将在鸟巢举办2018年总决赛，迎来年度总冠军的诞生，这也是好声音四度登上鸟巢的舞台。届时，四位华语乐坛重量级导师李健、谢霆锋、周杰伦、庾澄庆将带着五位突出重围的好声音最强音乐唱将登上国家体育场的舞台，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赵新店收费站出京方向车流集中，其中杜家坎收费站有事故，加剧后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危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娱乐最王牌，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啊！国庆节假期快乐，现在已经到了10月3号了， 第三天了， 是是是，珍惜眼前啊！我们继续在傍晚黄昏之时，用好音乐陪伴大家。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前面我们说的都是西部公路片啊，应该这么说。分享了两部，一部是宁浩导演的一部片叫《无人区》，早以前的了，还有就是前不久上的一个 《未择之路》， 对，两部都还不错。反正我很喜欢这种风格，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喜欢？ 嗯， 因为它的取景呢都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对，它取景包括它的剧情，其实很多喜欢看公路片的朋友都是有这个公路片的情节的。但是如果不太喜欢那种慢节奏的，我建议不要看。 公路片也未必是节奏很慢，只不过剧情呢可能会有一些舒张啊，就是要有一些进阶的感觉，要慢慢的去进入到沉浸的那个剧情里面。其实中国总的来说呢是有四大无人区，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探访一下啊。 好的， 好吗？这四大无人区分布在青海、西藏以及新疆。比如说罗布泊，对吧？ 嗯， 阿尔金， 嗯，还有可可西里和羌塘，羌塘很著名了。 是是是，那可可西里也很有名啊。 是的， 对吧？之前这个陆川导演就是可可西里那边拍了这个保护藏羊的这个事儿啊。 嗯， 其实我们也可以借这个电影呢，去体会可可西里的那种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高原之美。 对，而且电影《可可西里》当中拍摄过程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完成的， 嗯， 就其中会有30%的戏是在无人区拍的。 对。 环境应该比较的恶劣。 对，据说剧组经常是在那个就是在风雪当中露宿，想想都觉得特别的辛苦。而且你知道有的人他受不了高反吗？我好像就不太行，高原反应，然后就会缺氧。 哦，还有一位主创工资都没要，就赶紧跑回北京了。 哎呦，真是把他给吓到 受不了了， 就身体可能是觉得还是。保命要紧啊，钱不重要， 工作已经都不重要了。好了，导演，我先走了。 所以你看啊，有的地方虽然想着很美，但是去不去你还是要量力而行。 是的， 所以听一听我们聊，然后呢，大家再听听歌，想象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只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只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住在你就可以下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可可西里，它其实展现的是一种比较凛冽的那种纪实美学的风格， 是 啊，那种就是极度恶劣的环境。 对， 啊、 你会觉得说生命真的很脆弱、很渺小， 对， 而大自然真的是太强大了。就像《少年派》当中提到的一样，海上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少年派》对着暴雨和巨浪高喊：“自然呐、啊，我屈服了。” 嗯， 你还要怎样啊？ 对，你为什么说的就是已经感觉是屈服了？ 就真的是你，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置身在一片汪洋当中，那种无助感。 对，其实大多数的时候精神就会首先崩溃。 是的、 啊、人其实最后很多时候状况下都是被自己打败的、 嗯、 所谓是被自己打败，是说被你心里的那个意志力的崩溃和整个心灵的一个体系的崩塌所打败。 嗯， 所以说当一个人他在极端的条件下还可以坚持到最后一丝防线没有被攻破，他就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对，他的逆商很高。 对，就是其实少年派其实也是这样，当然有运气的成分啊。 是的， 为什么我对那个片的记忆是两个，一个是

我们在一个假期的时候聊了一些极端的这个痛苦的片子啊，就是一说在极端的自然条件下去拍的一些公路片或者是西部片。 对，因为你在上班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闲暇之余去看这些公路片，不妨就在一个假期当中好好去恶补一下这些功课。 对，看完以后我觉得说哇，生活真美好，目的就达到了。 还是活在这个城市当中比较安全。 就是啊，而且还有假期。那其实有关于无人区的电影呢，今年早些时候，就是小江老师啊，就是江一燕，其实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也推荐了这个，就是77天，对，是今年还是去年啊？ 去年。 对，去年的事儿了。那其实那个电影呢，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来去改编的。 对，故事就发生在羌塘的无人区的故事嘛，而且它是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平均海拔都是在5000米以上。 对，当时他也说了，就其实对人很危险，就是敢去拍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了。 对， 而且是女演员嘛，就是小江还想说，哎，要不要还要美？但是他好像几乎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全程素颜。 对，就是你真的要看到很多你在现实当中不可能看到的景象，包括那样子的湛蓝的天空和冰川融为一体的那个景色，是吧？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藏羚羊啊、野牦牛啊，还有等等的一些濒危动物的天堂。 对，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个区域是人类所不可触碰的美啊。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那样子的一个画面，那就是纯净，真的没有。对，就是可能你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听歌。现在提到了江一燕，我们就听一首江一燕翻唱丢火车的歌，叫晚安。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的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们刚才在探讨无人区，探讨西部片和公路片啊。希望每位朋友的国庆假期的旅途都能够是一路坦荡， 只要是保证安全，什么都不重要了。 对，我们听艾科婆婆不是艾科苦口婆心的给我们这么讲啊，大家 真的 多多注意安全，交通安全啊。 嗯， 好，我们继续送上好歌，别忘了联络白洁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回来。 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在云雾散开，谁屏住呼吸向我走过来，我都相信过来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徘徊，视线被光晕覆盖，夜空已经变得坦白，难道是梦境作怪？ Hey, don't wake me up, baby, don't leave me, 我就算踏破世界也要把你找回来。 Baby, don't leave me, 就是一道光划破黑暗的阴霾，爱已经存在，希望的光洒向爱。 Baby, don't leave me, 爱就算冲破世界只为追随你存在。 Dear, you are my guide, please hold me closely by your side, with love and strength for each new day.You will make a way for me. 时间倒数尘埃，它在告诉我永恒的存在。彩色划过黑白，别还在原地等下个未来。星星被光晕覆盖。 巴达里奥莱三周年庆，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十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巴达岭奥莱。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开阳桥西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无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不忘初心，放飞理想和希望， 牢记心 同心协力， 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信仰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嗯，假期的第三天，祝各位假期快乐。然后呢，同时要提醒各位啊，假期已经到了第三天了，有什么计划想完成，赶紧。 对，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想去什么所谓的岛屿啊，包括一些古镇啊，就大家人多的地方。那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人迹罕至的无人区，包括沙漠。在这个小长假的假期，你不妨选择一两天的时间，一定要约着朋友去探寻一下。 哇，一两天时间约朋友去个沙漠，请问这样的沙漠在哪里？哎，真有， 可以去 北京周边啊，稍近一些地方， 甘肃周边也是有的。 对，所以找一找是，我记不清楚，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地儿了，反正。就开车就可以去， 你知道，就连海南那样的地方，海南对于很多朋友而言，那都是一个热带雨林的象征嘛。 嗯， 但是在海南那一片岛屿当中，还有沙漠的存在。 哇哦， 就是很极致了。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聊天南海北的感觉？一会儿沙漠，一会儿海南都出来了。行吧，就是假期，我们也是天马行空一下，希望好音乐可以继续陪伴。 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春般离开，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心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老白。 Hello， 我是艾哥。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抛出一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啊，有关于这个沙漠的一个问题哈。 嗯， 我们答对的朋友啊，将会有机会啊，留言之后获得我们在假期之后送给你的小红包。 对，只能是在假期之后发给你了。 对，问题很简单， 嗯， 那就是请问，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公路片，宁浩导演的《无人区》， 嗯， 是黄渤和王宝强主演的吗？

今天我们是要一直延续这个大漠孤烟直的话题吗？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因为我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说，哎，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 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其实，在那样子一个条件下所看到的这个自然条件是极端，而且呢是非常不易得的美好的那个画面啊！就是你知道，在玉门关的时候，我们常听一句古诗，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啊。然后呢，你会对玉门关有一个非常辽阔的想象，就是在去之前，我想啊，玉门关一定是哇，就那种千军万马可以通过。 对，去了之后发现，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去之前，如果你要是有个导游，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千万不要对这儿期待值太高。 对，不要对所谓的旅游景点抱有太大的期望值。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旅游景点，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个旅游景点， 嗯， 一定要抱着一个和历史无缝对接的心态去。 对，我之前还翻到一篇推送，是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沙漠徒步是一个看起来特别冒险但又折腾，但是旅行魅力很十足的一种存在。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尽量如果你不是有很专业的人士陪同的话，不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冒险行动。 对， 因为无人区，你知道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连手机信号有的时候都没有， 它会有一种很多的不安定因素。对于很多女生而言，大多数女生而言啊，可能她们不太会选择这种出行方式。 待会儿可以聊聊我的经历，而且刚才其实我续着我刚才说玉门关的事儿啊，我想说的就是，你要一定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去到这样的一个景点，那就是不要把它当景点，真的是去的时候你就想象，哎，我现在站的这片地方曾经是有无数的这个千军万马啊，当然玉门关不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而且是。中国啊，通往西域的重要的一个通道所在啊，丝绸之路，熙熙攘攘的来来往往的各色各样的人群，然后你想到那个画面，他们都曾经从这个地方经过，那种感觉其实是很 还挺西域的， 是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听歌，稍后回来。 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嗯。什么？你是导游吗？要这么开始，还欢迎光临， 来摇旗呐喊了。对，这边走，这边走。 摇旗呐喊，我怎么觉得好像是这个是一个黑导游似的？ 不是，这边走，这边景点不要钱。 到底是去景点还是去看球？还摇旗呐喊？但是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敦煌啊，就是包括去了玉门关，我自己也有些旅行的感受，所以其实今天的节目也和你们分享。 好， 对，敦煌其实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一定要去的就是莫高窟。 对 对，莫高窟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神奇的地方，因为它保留到现在的一些文物或者那些壁画，真的有的是这个距今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你去看到壁画了吗？ 各种各样的朝代，当然了。 你真挺幸运的， 因为它不是每个窟都开放的，每次可能就是对你开放几个窟，然后你可能进去看到不同的风格、不同朝代的它的壁画是什么样子的。 我从小到大活了这么多年，我去过可能有3到4次，我都没有看整齐。 你不可能一次全都看齐，当然你也不可能说你看个3、4次我就全都看齐。那只要有一些经典的，比如像飞天啊，你看到反弹琵琶，然后有一些代表性的看到了就好。 对， 重点还是我刚才说那个体验，就是你要带着一种古人曾在此啊那样的一个体验啊，今天我在此的感觉。但是不要写到此一游的上面啊。 对，我刚才说就是顺便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正在出行的朋友，就是去到一个文明景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文明的形象。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啊， 在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不会做这样的事。 好 ，OK， 好吗？我们就继续听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凌晨1点钟漫步在南京城，前方的路灯显得有些陌生，天空下起雨，轻轻染湿了谁的面容，谁为你撑伞，陪你在雨中。我想念一个人，所以漫无目的地走，也许寒冷会麻木我的一些感动。你现在好吗？是否留起了长发？爱情顺利吗？婚礼是否快到了？很想写首歌陪伴你，哪怕有一天我离去，可惜你不知道我在爱着你。想要忘记你的眼睛，因为我已决定放弃，做你的过路人是我的荣幸。 走过的街，我不敢环顾四周，因为怕舍不得走。我想为你撑伞，陪你在雨中。我想念一个人，所以只好流浪游荡。空空如也的不是南京，是我这颗不争气的心。我知道你并不在意，我知道我只会逃避。我写这首歌陪伴你，尽管有一天我离去，哪怕你不知道我在爱着你。想过你婚礼的场景，穿上婚纱一定美丽，能写歌祝福你是我的荣幸。我写这首歌陪伴你，就不怕某一天会离去。不管我去哪里，都有人知道我爱你。我路过南京，也路过了你。 Hello， 娱乐最王牌，各位有没有到目的地啊？或者还在路上的朋友，你们此时此刻在这样子的美好的、相对安静的北京的这也不用下班的路上，你们在干嘛？我、特别好奇。 对，可以提前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 对，不分享也没关系，好好听我们为你放的好歌。同时呢，我们也试图用一些时间把你的思绪带到远方，带到你的记忆里面。因为人在一生当中呢，旅行的次数肯定不会只有一次，也不能说肯定，大多数朋友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去过一些让你觉得惊险的刺激的一些行程。 对， 有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胆小，他说爬个山我觉得哇华山这个好惊险啊，好刺激啊。有的人可能去冲浪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就是做了一次自己人生的挑战，这就是冒险精神的意义。当然我们一直说保证安全啊，注意安全，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包括滑雪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很多人去滑雪，去全世界各地的这些著名的滑雪圣地，每一年其实都有在这些滑雪圣地发生过一些事件， 很危险的事件， 对，受伤啊，甚至是死亡。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挡全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继续的络绎不绝的去冲向这些地方。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极挑者》，你看过没？ 没有。 就是他是在和大家分享这个几大极限挑战，比如说翼装飞行， 对， 还有那个冲浪等等等等，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冒险精神值得提倡，但是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很多要去参与一些极限挑战的朋友，都是做了大量的训练。 对， 就包括之前我也听说，说很多人现在去说啊，我要去攀登珠峰，像之前挑战成功的这个夏伯渝老师，那就有他那样子的实力和毅力和耐力的人，其实是凤毛麟角。 对对对，而且这个登珠峰这个事儿，你要是登到一号基地那块儿，还相对比较容易；从一号基地往上登的话，就会比较困难了。 哇，好像你登过似的。 就我一直有这个登珠峰的心。 就一般人千万别这么做啊！就是太难了，这是专业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你得有钱有闲。 而且还得保有梦想。等到将来有一天你的实力储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祝你梦想成真。 是的。 好，那我们继续送上好歌。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艾科在所有的极限运动或者说旅行的体验当中，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真的是登山吗？ 嗯，那倒不是，我觉得那个特别费膝盖。 哇、哦， 就年纪轻轻特别怕老了以后这个膝盖报废了，你知道？ 那我为你来做一个挑选， 嗯， 跳伞、蹦极、冰川探险，你选哪个？ 冰川探险。 不冷吗？ 还好，我比较耐寒。 你知道我有一次冰川不能算探险旅行的经历，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万年冰原、嗯、那个冰川你要坐那种超级大的那个轮子的车 啊、 哦，就是要上去上到那个冰原上面，然后我做的挑战是什么？ 什么？ 就是把自己的外套和棉衣脱掉，只穿一件 T 恤。 哦，那个我不行。 对，然后在那边 所有的冰川探险都要这样吗？ 还把中国国旗拿出来 啊、 oh, I get it 我做到了。不要做这样的事，会有冷的。 那后来呢？我想听后来 啊啥、 就是大病一场，是不是？ 也没有那么夸张。我是觉得、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想象当中的英雄主义的挑战啊、 嗯、 对，但是其实对于探险这件事情来说还是要扎实一些。 对、嗯、我觉得说现在这个正在享受假期的各位朋友，可能去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有的可能去到了国外、 嗯、 有一种国外的专属体验就是用跳伞。 对，跳伞也是 我一直特别想去， 对， 但是不敢。 那你可以先从蹦极开始。真的，而且他们说这个蹦极这件事情是能让你忘却烦恼的。我有去玩蹦极玩的比较好的朋友会说、 嗯、 当你觉得你自己人生当中有些坎儿的时候， 嗯， 你可以选择去蹦极 啊、蹦自己就过去了。 嗯，是因为你在蹦那一刻你心里会跟自己较劲啊，就是你啊、哦、到底我敢不敢跳。很多人是被推下去的。对，就是 我想我就是那个被推下去的人。 就跟教练说教练，我实在如果不行的话，你一定要把我推下去。 真的吗？ 真的 还有这样的人？ 有。 你知道，就北京有一个蹦极的地方，它其实那个蹦极的高度还不是很高。 嗯。 然后你就坐在那个公园，看对面蹦极的人，你就听阵阵的响，此起彼伏的 发出的尖叫声。嗯。而且你知道，就是蹦极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爱人，然后你们可以情侣跳，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 看来你真的是有安全系数的吧？ 当然，就是，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是好。蹦极这件事情，如果没去的话，可以先在自己心里面小小的跟自己讨论一下，要不要去挑战一下自己。而我们此时先来听一首歌。 只有你懂我了，我每个眼神都在说话，爱忽暖忽热的心情呀，我却唱不了一首欢乐的歌，等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喝不下一杯凉掉的茶，就不起一艘沉默的船，写不了一首深情的歌，忘不掉一个离开的人，扔不下一口寂寞的烟，修不好一根断掉的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如果有人说啊，我连蹦极都不敢去，老白你说啊，听了一首歌，我在想说，那怎么办呢？蹦极也不敢呢，我恐高啊。那我就给你提供一个意见啊，比如说爬爬树啊，对，爬爬假山啊， 高呢， 对， 就是。经常的站立就好了，接地气儿。 这个都不行，怎么办呢？我们还想探险一下，还想做一些旅游当中有趣的事情。 嗯， 我也推荐你可以去北海公园划个船， 去探险吗？ 或者去月坛公园划个旱冰啊？对， 你可以提个鸟笼遛遛弯儿。 得嘞，好了，这都是开玩笑啊。今天推荐了这么多，从公路片、西部片，然后一直到敦煌大漠的一些简单的体验， 嗯， 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些探险，其实都是只言片语。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个好的假期。 对，或者说就是行驶在路上，或者说已经准备回来的各位朋友，这个体验感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 是是是，而且我其实个人也觉得说了那么多探险的刺激的事儿，对于我来说，假期最舒服的还是约三五好友坐在那边，一瓶啤酒，然后呢 撸个小串儿， 吃一个小牛，然后呢，对于艾克来说，大家也猜到了，就是 谢 睡觉觉睡觉觉睡觉觉，无论哪种方式，都希望你收获自己的快乐假期。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敞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 红星雷凯龙11团建货震撼来袭，10月1日至10月7日，西四环商场100元购200超值升值券，单笔订单最多使用5张；北四环商场200万现金券满额返，实付满5000返100元现金券，单笔最高返1000元现金券。